今天的 Pops 音乐为你带来的是班得瑞乐团的两张专辑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